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第116集。收工之后，何修义连忙跑回宾馆，在浴缸里舒舒服服的泡澡。白天那个烤羊灰的场景令他有点累，只有泡澡加上睡觉才能驱逐一切辛苦。他把脑袋搭在浴缸边沿，哼了两句已经跑到找蛙国的小调，想到自己不久便能杀青，心中高兴，觉得自己好像又进步了。之后左然会忙后期，而吴顺之收到几个不错的本，角色立体，有血有肉，自己应该可以挑选其中两部接下，总有新的挑战，有意思。忽然何修义发现一件诡异的事儿，他的左臂飘上来了，浮在水面上。啊！剧痛钻入心脏，手臂无法移动。何修义转过头，又伸手摸了摸，发现果然肩部关节已经错位，上臂骨头向前突出，支棱在那儿，十分吓人。何修义手握着上臂，忍住疼痛勉强站起来，迈步跨出浴缸，几步走回卧室。左然，左然看了一眼便察觉到不对，将剧本一丢，两步走过来。 修义，怎么了？ 肩膀脱臼了。 左然呼吸蓦地变得紧张， 真的是很奇怪，可能白天那里劲儿没有用对。你别这个表情啊，我真的不觉得一百斤有什么，就是赶巧了，也不知道到底哪里扭了一下，竟然脱臼了。 先去医院吧。 嗯。 到了医院，何修义躺在病床上，一个医生脚蹬在他腋下，像拔萝卜一样一直扯他的胳膊，试图把错位的关节拽出来，让他自动滑入原位。可何修义放松不了肌肉，脱臼本来就疼，他本能地试图地稳定患处，便与医生对抗。医生扯了十来分钟才终于是固定好了。何修义全过程当中未发一言，努力淡定，可是额角还是沁出了汗珠。医生又为何修义上了夹板吊带，告诉他要静养两周。 真是不中用。 回到宾馆之后，左然忽然紧紧地抱住了何修义，呼吸十分粗重，自责后悔将他压得喘不过气。 左然， 左然开始亲吻自己的爱人受伤的肩胛骨，这吻持续时间很长，一下一下地落在了肩膀，患处似乎能因着轻盈的触感而快速愈合。半晌之后，左然说： 抱歉。 啊？ 我本来可以避免这些的。 左然简直要恨死自己了，绝对还有别的办法。他睫毛轻轻地发颤，何修义却是哭笑不得。 100斤的水泥而已，这是偶然事件，谁也没有想到。我上学时有次和同学们打球也搞到了肩膀脱臼，其实只是用力够了下球而已。 这种东西有时就是哪里劲儿没有用对。左然还是抱着恋人一下又一下的亲吻伤处。 好啦。 何修义再一次发觉自己受罪，左然比他难过得多，他自己的疼痛都会传递出去，如同落日时的暗淡从一个树梢传到另一个树梢。 因为何修义肩膀脱臼，剧组临时调整计划，先拍了一段我与我的男友的戏，幸亏抗阳灰是烟花厂拍摄中的最后一场，倒也没有耽误多少的实际进度。吴顺之狠狠地发了一波通稿，为何修义添加吃苦耐劳人设，在35度高温下扛了两个小时100斤的水泥，被他硬生生地扩成几倍，变成了在35度高温下扛了6个小时100斤的水泥。 何修义也不知道多出来的四个小时都干嘛了。那个同稿还把很简单的肩膀脱臼讲得好像眼看就要翘辫子了似的。直到两周之后解了绷带，何修义才重新的进入剧组，完成80年代最后一场。这段剧情在影片中位于劳动改造之前，是于美丽被送去梨花厂扛烟灰的原因。饰演警察的其实也是帅哥，警察神似暧昧注视着何修义，忽然伸脚过去蹭何修义小腿，何修义腾的一下跳了起来，好像给蛇咬了似的。凯文吓了一跳， 你的反应好大，这何修义好怪啊，跟左然拍明明意乱情迷，演技爆炸，这会儿却是不行了。 抱歉。 第二遍，何修义故意的装作兴致勃发，含情脉脉的凝视警察，起身坐到对方身边，并且还问， 你叫什么名字？ 警察哗的一下跳了起来，大叫了一句， 好啊，你可真是藏不住呢。 卡，修义，你好像没有进入状态。于美丽已经单身十年了，好不容易有喜欢的，一见钟情，内心应当是高兴雀跃，你的反应有些平淡。 因为你在看我。 嗯， 就像出轨一样。 他很清楚这是演戏，然而在爱人的面前，身体好像本能般的抗拒接受另一个人，怎么就会那么喜欢，似乎已经融入骨血了。左然叹了一口气， 那么你就回忆一下第一次见到我时的心情。 啊，可我毫无感觉，第一次见完你就把你忘掉了，没有印象，第二次也毫无感觉。 修义，这是在演戏。 我知道。 再试一次。 嗯。 何修义重新盖着浴巾坐进了澡堂池子，何修义再一次的忽然注意到了身边那个男人，警察用腿蹭他小腿，何修义发现对方十分的英俊，装作不好意思，眼神闪躲，正面面对凯文的摄影机。这一次左然没有坐在监视器后，而是站在凯文的身边，衬衣西裤漂亮得很。何修义定定神，两颊绯红，双睫微颤，起身坐到警察的身边。 你叫什么名字？ 警察立即嫌恶地跳起来。 好啊，你可真是藏不住呢。 好，卡，过了。 至此，又见于美丽中，何修义基本杀青，只剩下几场21世纪后的在广场中的戏，与影片中的我再遇以及告别，也就是影片的开头与结尾。那时的于美丽已经疯疯癫癫，穿着粉色的连衣裙，高筒袜，高跟鞋，抬头挺胸，在广场上穿行而过。在小镇中众人的阵阵嘲笑声中，一声悲惨但却坦荡随心的她，说自己是快乐的，因为心灵自由而说自己是快乐的。何秀义的最后两场全都是与龙飞搭戏，一次是于美丽出场，一次是于美丽退场。片子主角虽然是疯子于美丽，但讲述者是我，因此龙飞饰演的我非常惹眼，他也十分珍惜。对于出场，左然将何秀义装扮得十分夸张，粉色的连衣裙是桃花粉，样式简直蕾丝，高跟鞋有10厘米， 这不管怎样还是得穿。 对于广场上的群演，左导演进行了最精心的挑选，他们长相全部十分的平庸，女的一律在1.65米以下，男的一律在1.75米以下，绝不允许有当年自己那样的存在出来抢镜。群演全都是当了好多年的群演，只想混吃混喝，没有人有演员梦，没有人有强烈的表演欲表现欲，只有这样 穿上鞋子差不多有1.85米，脸孔精致的何修义出场才能鹤立鸡群。事实果然如此。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